路上匆匆而过的行人，眼神、嘴角、肤色、站姿透露出疲累的信号。你看看镜子里的自己，被工作和生活狠狠碾压过后，是不是还记得有多久没有开心的笑了？繁忙的工作，可别忽视了健康。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AM 92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用专业的声音告诉您健康选择的密码。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 欢迎收听 AM 92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百姓健康大讲堂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安阳。百姓健康大讲堂节目最近一段时间周末为您讲解中医针灸知识，嘉宾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白新华教授。我们的讲解呢是从基本的原理开始讲起的啊。在国庆节的时候，我们讲到了针刺和艾灸这两个非药物的疗法，它们的基本原理以及起源的一些基础信息。那么针刺和艾灸呢，其实是一种温热疗法啊。这样的疗法呢，在世界各地的传统医学当中都有，而中医针灸它的独特性在于针哪儿，或者说刺哪儿，以及灸哪儿的问题。针哪儿刺哪儿呢，这就涉及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中医的经脉学说。经脉学说呢，是中医当中呢非常独特的一部分。我们都知道有12经脉，有奇经8脉。白新华教授呢重点就是讲到了经脉学说，给我们系统的讲一下12经脉以及奇经8脉当中的任脉、督脉。12经脉叫如环无端，其实呢并不是单独的12条，它整体是成为一个循环链的。但是呢，我们会每一段每一段讲的时候，都会从循行并后开始讲起。有朋友说呢，循行并后是什么意思？对，对于一些老的听众呢，我们可能比较熟悉这样的词了。对于一些新朋友，还是要解释一下，循行就是循循善诱的循，行走的行就是沿循的意思啊。那么整个这条经脉所走过的路线，并后呢是整个这条路线上所涉及到的一些疾病啊、症状啊、不舒服的一些健康问题。按照循行路线呢，我们现在已经讲到了足太阳膀胱经，讲到了足太阳膀胱经的病后。在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讲到它的病后当中有一个叫狂字，这个狂怎么解释呢？好，我们继续请白新华教授为大家讲解。 狂，什么叫狂啊？啊，癫狂的狂，啊，狂人那个狂啊，疯狂的狂，那么这个狂啊，实际上是一个神志病， 神志的， 对吧？你看神志病为什么神志病？脑入络脑，足太阳膀胱经不是络脑，对吧？最直接了，对吧？狂啊，中医啊，把精神疾病就分成两大类。癫和狂 、 狂就是那种那个我们说那种那个行为亢奋的、 癫 的就是行为低下的，坐着默默不语的， 双向情感障碍的两种都有了。 对、你看他讲的癫狂啊，常常在一起啊。狂，当然他后面还有一个字癫疾。癫呢就是癫痫的那个癫，也是癫狂那个癫，也是癫狂那癫。实际上古人是讲癫痫的，就是在内经里面讲癫痫。我们说癫痫这个病毫无疑问它是脑的病，对吧？脑细胞异常放电嘛，对吧？所以膀胱经你看入络脑，狂也好，癫疾，对吧？这都是和脑有关系。然后他又说了头信就是脑瓜门这个地方，项痛， 脖子痛， 对，头信项痛，这是经脉所过的，是吧？然后呢他又说了啊，那么头信项痛啊，肩背腰靠， 肩背啊、 嗯、 从上往下， 嗯， 从上上面往下，肩背腰， 嗯， 靠靠就是那个臀的意思， 嗯， 一个实体是加个九啊， 嗯， 发大写的九， 嗯， 腰靠， 嗯， 腘腘窝， 嗯， 钻钻就是小腿后面， 嗯， 脚节痛， 嗯， 都疼， 都疼，嗯， 这条线当然我们说其中有一个坐骨神经的问题， 嗯， 对吧？比如说从腰往下， 嗯， 小指不用，足小指不用。 嗯， 足小指就是因为它到这个最后到足小指这个地方。 嗯啊嗯， 你看膀胱经这些病，整个我们说 从头到脚， 而且主要我们说啊，这里面也没涉及到膀胱的病， 对，肾也没有， 也没有肾的病， 也没有提到， 对吧？ 嗯 啊，但是有脑的病， 有脑的病， 啊、 有痔疮的病 啊，对对。 嗯嗯， 那么它总的来说呀、啊，都是在外形线上， 外形 哎、 啊啊， 这是我们讲《内经》里面所讲的。啊、 嗯， 这个膀胱经的病候， 哦， 哎， 嗯， 当然，我们如果现在我们说按照经脉的顺序， 嗯，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膀胱经的病候， 嗯， 从这个我们说从它开始算啊， 嗯， 那么第一个病实际上应该是什么病呢？它不是起木内眦吗？ 嗯， 那么这个病啊，它往上一点啊， 嗯、 就是到眼眶那地方， 嗯， 那么实际上我们有一个病叫眉棱骨痛。 嗯， 就是眶 眼眶的痛， 上眼眶。 嗯， 那实际上这个地方啊，因为现代医学三叉神经的第一支， 哦， 眶上神经， 眶上神经， 对， 哦、 就是中医叫眉棱骨痛嘛，哎、西医叫眶上神经痛嘛， 嗯， 就是眼眶疼。 嗯， 那么这个病啊是独立的啊， 嗯， 它三叉神经因为这个第一支有的时候它就是这个地方疼， 嗯嗯、 啊、 嗯， 有的是第二第三支啊， 嗯， 那么第一支它相对独立的， 嗯 啊，那眶上神经痛。怎么办？我们说有个很好的穴位， 嗯 啊，就是昆仑穴。 昆仑穴，嗯， 在脚上， 嗯 啊，你看这个昆仑穴，你看眶上神经痛啊，我们说一般来说像这地方疼啊，大家肯定不自主的就拿手来揉一揉，是吧？ 嗯嗯， 哎，那这个呢，说能不能缓解呢？有可能缓解点， 嗯嗯， 但是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呢？恐怕不行， 嗯。 那么因为什么呢？我们说啊，你这个是头痛医头的办法。 啊，治标 根儿，对， 嗯， 你要去根儿， 嗯， 所以我们说用昆仑来治疗眶上神经痛，啊， 哦、 这是治本， 嗯 啊 嗯， 你看它离得很远， 嗯、 啊、 嗯， 但是效果很好， 哦， 哎、啊，那么再往上走啊，就是到头了， 嗯， 对吧，那么就是我们概括来说就是头痛， 头痛、嗯， 啊，这个头痛啊，我们可以这样说，各种原因的头痛， 嗯， 因为头痛大家知道有。感冒的时候会头痛， 嗯， 对吧？这叫外感， 嗯、 中医叫外感头痛， 嗯。 那么讲到外感呢、啊，我们讲感冒啊， 嗯， 一提到感冒，可能这个现代医学有个词叫上呼吸道感染，打喷嚏啊，流鼻涕啊， 痰症状， 嗓子疼啊、 嗯， 对吧？咳嗽啊， 嗯， 上呼吸道。但实际上我们在临床当中啊，见到另外一种类型的感冒， 嗯， 它没有这些症状， 嗯， 没有上呼吸道症状， 嗯， 但是它表现出了什么呢？可能是一个头痛，脖子的不舒服， 僵硬， 对、 嗯， 怕冷， 嗯， 怕冷， 嗯， 而且他这个怕冷啊，就是寒战啊， 嗯， 就是你穿多少都不行， 嗯 啊，得一位不减，我们叫得一位不减， 嗯、 叫这叫中医叫恶寒，恶、 嗯、 就是饿啊， 讨厌、嗯， 对。那么你看这个，我们讲这个讲到这个病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张仲景， 嗯 啊，就是叫医圣， 嗯， 东汉的啊、 嗯， 他写了一本书叫《伤寒 伤寒论》 杂病论， 嗯。 啊那么其中啊，他就讲的一个太阳病，太阳病就是足太阳膀，主要是足太阳膀胱经。 嗯， 你看他是这么讲啊，他说太阳之谓病，就是太阳这个病啊，脉浮啊，脉浮，因为它是表症嘛。 嗯， 头项僵痛，就头痛。 嗯， 连着项，对吧？ 僵硬， 僵硬。 嗯， 僵疼痛。 嗯， 而恶寒。 嗯， 怕冷。 嗯， 如果一个人的感冒是这样一种症状， 嗯， 就是你怕冷，怕冷， 嗯、 有这个头项僵痛、 嗯， 就是脖子不舒服， 脖子不舒服 啊，对，然后 后脖梗的 不舒服，对对对，头痛， 嗯， 这叫这种感冒啊，和呼吸道一点关系没有 啊、 哦，你看他没有呼吸道症状， 嗯、 你怎么能把它叫做上呼吸道感染呢？ 嗯， 对吧？但是他确确实实感冒，那么中医把这个叫表症， 表症 就是在外， 嗯， 在表。它是一种外感， 嗯 啊，所以说我们讲这叫外感的头痛， 嗯 啊，那么这个我们说啊，用这个针灸也是很好 啊。那么可以用什么穴？我们说啊，根据古人的这个记载啊，实际上就是那个小脚趾那个最后面那个穴，至阴穴。在小指末端。 嗯， 它就可以治疗这个太阳伤寒。我们的太阳伤寒就刚才讲的，就是这些症状。如果一个人感冒了，有这样一些症状， 嗯， 我们就用这种方法。我们说它是太阳病。因为古人说太阳啊是在表，在最外面， 嗯 啊，所以你受凉了，首先是太阳， 嗯， 这是一种。 好，这里是 AM 92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加广播百姓健康大讲堂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白新华教授，给我们讲解有关中医针灸的知识。我们今天讲到了中医针灸当中的足太阳膀胱经，讲到了足太阳膀胱经的病后，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来。 路上匆匆而过的行人，眼神、嘴角、肤色、站姿透露出疲累的信号。你看看镜子里的自己，被工作和生活狠狠碾压过后，是不是还记得有多久没有开心的笑了？繁忙的工作，可别忽视了健康。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 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来，请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白新华教授为我们讲解中医针灸的知识，讲解十二经脉当中的足太阳膀胱经的病后。 那么然后呢，我们说这个头里面刚才已经讲了啊，就是精神疾病，比如说你像这种什么狂啊、癫痫就是抽羊角风是吧，脑细胞异常放电，还有什么呢，还有像比如说这种睡眠啊，对吧， 睡眠 对、 哦、 因为它本身脑的问题嘛、对吧，这都可以啊。然后呢，当然了，从膀胱经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它主要是在后面对吧，枕对吧，枕这个地方，还连着象这个地方，那么所以如果说我们中医按这个针灸来分头痛的话，它是这么分的，根据部位啊，前额这个地方啊叫阳明，阳明头痛，因为足阳明胃经到这个啊，那么两侧头的两侧这叫少阳头痛，因为足上胆经。 哦，一个头痛还分这么多。 那么后面呢，枕骨这个地方叫太阳头痛 。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头痛啊是后面疼，因为大家知道这个 后 面疼，对，连着这个脖子，往往这个颈椎它也会引起这个后头疼，这是典型的太阳头痛。头顶呢，叫厥阴头痛。厥阴就是诸君赶紧。这是这么大致来分。但是我们刚才说了，足太阳膀胱经一直从前面前额一直到头顶，一直到后面，所以啊，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整个头的疼痛我们都可以考虑足太阳膀胱经，它的经脉所过嘛。 怎么治疗？ 这个头痛啊，说起来治疗啊，实际上啊，我们说这个头痛呢，往往也是令医生头痛的问题。因为这个头痛呢，很多我们在讲都是神经性的、功能性的。你做检查还检查不出 什么问题 来，核磁也没用。对吧？我们说越是这样的头痛，越好办。相反，如果说你真是检查出问题，那也不好办。对吧？那么这样一些头痛，当然了，它涉及到什么？我们说有的可能高血压引起的头痛。多数当然没有任何原因，那么它就是痛。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它是一种神经性的功能性，那么这个我们说针灸是最好的，我们在讲针灸治病的时候啊，其中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疼痛是针灸的第一适应症，就是不管什么 疼痛 啊，就是你刚才咱们讲，比如说肩关节这种疼痛，对吧？还现在我们讲这个头痛，那么应该说呢，都可以首先考虑，用针灸来治疗啊。当然，就是说我们首先当然还是要诊断啊，就是明确，我们现在这个条件具备了，是吧？那么刚才我们讲说，膀胱经不是第一个病症，不是冲头痛嘛，剧烈头痛嘛，是吧？那么这种头痛啊，我们说啊，治疗呢，一般来说，如果说从我们针灸来治疗，古人讲病在头取之足，对吧？我们可以取脚上的穴位，比如说昆仑可以治疗头痛，对吧？委中也可以治疗头痛，当然我们想。作为病人自己头痛的病人，其实啊也有一个我看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啊，就是啊，你就买一个那个牛角的梳子，或者木头的啊， 不要用塑料的啊，塑料的不，因为它有静电，有那个不太好啊。那么你就梳头，这个梳头怎么梳呢？从我们一般说从这是从前向后啊，那么怎么梳呢？你先梳中间，然后再梳两边，因为这个整个这个梳头的过程当中啊，你中间是督脉，膀胱经、胆经，这里面有好多穴位。对吧？因为你这些穴位呢，都刺激了， 都刺激了。 当然，这个梳头梳的，我们说不是头发，对吧？ 头皮， 头皮，这个应该讲，我听我有遇到过这么一个病人，他就是因为这个剧烈长期的这种这个神经性头痛，我们说最常见叫偏头痛，也叫血管神经性头痛，就是一疼的时候，这血管就感觉到一跳一跳的，叫波动性的，这就是那个叫动脉痉挛，那么这样一种头疼痛，你用这个办法，如果你坚持梳头，都有可能解决，那么当然这个我们讲，我们说这个坚持啊，就是你要你说你梳一天两天可能这个效果不明显，但是如果说你坚持一个月，坚持一个月两个月啊，那么尽管这是一个头痛医头的办法，但是长期的坚持，我们讲这种量变最后会 配到治变， 这是应该讲我们说，所以说作为头痛来说。我们说啊，你首先应该想到这个针灸科的医生啊，因为什么呢？我们说这个药物啊，不管中药也好，西药也好，因为尤其这个头痛，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神经性头痛啊，它反复发作。反复发作的话呢，你吃点药呢是减轻了，但是完了之后又发作了。你有一个比如说举个例子说那个心情不好或什么，他又发起来，又把它勾起来了。 对。 而且你这种吃药呢，这种止痛药啊，它对胃肠的这种损害，副作用啊。 对。 那么我们说啊，针灸的治疗，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呢？给你进行治疗以后啊，你以后不需要吃药。就它可以说不发作。或者说即使发作它可能会很轻。因为这个换句话说它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治本。那么我们这个而且它有一个什么优点呢？效果非常快。非常快。快到什么程度呢？我可以这样说，比如说两三次。这个头痛就可以明显的。那么这个本身呢，他是一个因为我们临床经常遇到这样病人啊，疼了十几年，扎针扎了三五次好了 啊， 而且他远期的疗效，就是他可以长期的不发作，所以说这个我们讲，这个现在在国外，在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比如说提到这个血管神经性头痛、偏头痛，针灸，用针灸来治疗， 这是头痛的方面哈， 对， 也给了我们一些保健的方法。好的，这里是 AM 92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百姓健康大讲堂节目，我们的节目继续请到了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白新华教授为大家讲解中医针灸的知识啊。我们大概的思路呢是按照中医针灸之后讲到了十二经脉呢，我们今天讲到了足太阳膀胱经呢，我们讲到了它的一些病后啊，这个病后呢就是有哪里不舒服。足太阳膀胱经整个循行路线比较长，那么涉及的病后呢也是比较多的。咱们先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回到 AM92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百姓健康大讲堂，继续为大家讲解。这段休息比较长，有朋友说这个休息稍事休息怎么那么长啊，因为中间有广告，有我们的天气预报，还有一个短剧啊，这个不是节目能够去掌握的，这是整体编排的一部分，也是希望大家多理解吧啊。我们尽量的这个给大家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多给大家提供一些大家需要的信息。好，稍事休息，继续回来。 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是不习惯，默默无闻倒有人喜欢。最近比较烦，总觉得钞票一点比一点难赚，朋友常常有意无意调侃，我也许有天改名叫周转。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 爱家广播 中波927千赫，有线调频92.7兆赫。路上匆匆而过的行人，眼神、嘴角、肤色、站姿，透露出疲累的信号。你看看镜子里的自己，被工作和生活狠狠碾压过后，是不是还记得有多久没有开心的笑了？繁忙的工作，可别忽视了健康。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AM 九二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用专业的声音告诉您健康选择的密码。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回到 AM 九二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的百姓健康大讲堂节目，继续请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白新华教授，为大家讲解中医针灸的知识啊。我们今天讲到了足太阳膀胱经啊，讲到了足太阳膀胱经的病后。好，好，那刚才我们讲了啊，是头部的一些，大部分是属于头部的啊。头部，那么之后再往下应该是继续讲解。嗯， 那么头再往下还是颈椎的问题， 还是颈椎问题， 因为它对这个跟这个手上小肠经是一致的、啊、 嗯， 因为它本身我们讲了膀胱经和小肠经都是在后正中线的两侧嘛， 嗯， 是吧、 嗯嗯、 沿着督脉的两侧来走， 嗯 啊、 嗯、 这个向四拔嘛， 嗯， 是吧，这个 脖子向， 对对对、嗯、这个是一致的。那么再往下走呢，就是肩背，就上背部， 嗯， 对吧，上背部，因为这个膀胱经我们说经过这个地方，所以、 嗯， 这个应该说，一般来说上背部这都肩背痛，颈肩综合征， 嗯， 对吧，因为你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脖子的问题，它肩部的上背部的肌肉也有一个劳损， 嗯 啊，这是他们两个是有连带关系的。 嗯， 那么再往下呢，就是腰。 腰，嗯， 腰， 嗯， 那么腰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说现在非常常见，你说这种这个腰肌劳损也好啊，这 太常见了、 哎、这个本身实际上跟它跟颈椎病的道理是一样的 啊、 那么腰，我们讲，我们说颈椎是因为低头， 嗯， 那么腰椎呢是因为什么呢？ 腰椎伏案 啊、 嗯、 那么我们说啊，腰椎啊，正常情况下它的生理弯曲啊， 嗯， 也是向前的， 也是向前的、 啊、为什么呢？ 嗯， 为什么？你看啊，我们说这个腰椎它是有点向前弯曲的， 嗯， 它不是向正常的，它不是向后弓着的， 嗯嗯， 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我有一个怀疑哈、 嗯， 我老觉得这沙发不是个好东西， 嗯、 因为自从人深陷在沙发里后， 嗯、 我们有点往后弓、 嗯， 这种坐姿给人们带来了一定的问题。 嗯、 久坐肯定是有问题的、 嗯， 但是坐姿本身很重要。嗯， 实际上啊，我刚才问的问题就是它生理的弯曲是怎么形成的、啊？ 嗯嗯， 咱们一会儿再讲这个原因啊、 嗯。 这个生理弯曲就是它是向前弯的。 嗯， 这个我们讲是因为什么呢？也是人从爬行动物。 嗯， 你看那个动物马背。 嗯， 它是向下弯。 也是向下的， 对吧？ 嗯、 猪啊， 嗯嗯， 它那个背。啊、 嗯， 它是向下的， 嗯， 因为这个实际上是在重力的作用， 嗯， 因为我们肚子啊，腹腔啊， 重嘛， 对， 它把它给拽的往下了，嗯， 把它向下， 嗯， 因为胸腔呢，大家知道，因为有这个肺， 嗯， 因为它需要呼吸膨胀、 嗯， 对吧，来支撑， 嗯， 但是腹腔呢，腹壁啊， 它没有 这 个保护的、 啊，对对，没有这个保护，是吧？胸腔有肋骨， 嗯， 腹腔没有，软的， 嗯， 那么它在重力的作用下。 压下来了， 向前弯曲的。 嗯， 那么我们现在，所以说，当你改成站立的时候， 直立的时候， 这个实际上对腰椎来说啊，也是会产生一定的问题。 嗯， 但是呢，经过这个进化啊， 嗯， 直立的时候应该说是没有问题了。 嗯， 但是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坐着， 坐着，嗯， 就是坐着。 嗯 啊，就是我们说啊，我们现在从幼儿园开始就坐。 嗯 啊，那么这种坐， 嗯 啊，你刚才讲的坐姿的问题， 嗯， 实际上任何一个人， 嗯， 你如果长期的坐，你都不能保证正确的坐姿。 坐姿，对， 就正确的坐姿讲坐如钟。 嗯， 你坐的时候，这个腰椎一定要向前的， 向前的， 对吧？ 嗯， 但是我们说，可能军人例外， 嗯， 我们普通人。你一天 坐 五个小时六个小时 摊下来了要，嗯， 太累了， 嗯 啊，那么这个所以说久坐啊，因为现在这个在西方啊，他们有一个说法， 嗯， 这叫 sitting is killing， 嗯， 就是坐是杀人的， 嗯 啊，因为什么呢？我们说这个你这个坐首先是对腰椎， 嗯嗯， 这个腰椎啊，因为你一坐，就像你刚才说，尤其是软沙发， 嗯， 往那一窝 一窝， 怎么舒服怎么来， 嗯， 实际上你当你往那一窝的时候啊，这个腰啊。实际上他的脊椎啊， 嗯， 是向后 向后了， 对对对， 嗯， 向后了， 嗯， 那么这个实际上就像那个桥梁一样啊， 嗯， 我们叫反弓了， 反弓了， 哎，那么所以说现在我们看这个 X 光片也是这样，多数人呢，啊，都是变直了， 嗯， 啊，腰椎这个曲度没有了， 嗯， 严重的向后了， 嗯， 就像一个桥似的啊， 嗯， 拱形的桥， 嗯， 当然还有一种就是侧弯， 嗯， 哎。侧弯， 嗯， 就是向两侧，因为什么，嗯，就是说你这个坐姿还是坐姿的问题， 嗯， 啊，那么还是坐姿的问题。那么我们说啊，这种久坐， 嗯， 尤其是从青少年开始， 嗯， 他的伤害更大， 嗯， 啊，因为你看那些人，有一些人呢，啊，他年轻的时候他不是他从事体力劳动什么， 嗯， 他不是坐，但是你看吧，那个 X 光片很好， 嗯， 腰椎的那个什么呀，那个曲度都很好， 嗯， 但是。我们说啊，现在的这些青少年 学生 们， 嗯， 到了大学以后啊， 嗯， 就已经这个后果就已经显现出来了， 哦， 啊。那么我曾经有一个学生啊， 嗯， 他呢突然给我发了一个照片啊，就是他的 X 光片的拍的一个片子， 嗯， 他说他走走路， 嗯， 突然呢，啊，腰啊侧弯了， 嗯， 他能感觉出来， 嗯， 一拍片子腰椎侧弯， 嗯， 就。当然，我们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嗯， 哎，他这个腰椎呢，这种老损伤啊，一开始都是肌肉的劳损， 嗯， 逐渐结构发生改变， 嗯， 然后呢，我们讲中医把这个腰椎叫什么叫大梁骨， 嗯， 就是那个房梁， 嗯， 就是这个大梁骨出问题， 嗯 嗯，甚至我们遇到过什么呢？有的那个有一个男生啊，他打一个喷嚏把腰扭了， 嗯嗯嗯， 啊，因为这个腹压增大嘛，是吧？ 对对， 但实际上理论上讲是不应该的，啊， 嗯。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说明啊，我们说啊，这个他是已经到了一个极点， 嗯， 就是你 很脆弱了， 长期的这种不良的这种坐姿，对吧？ 嗯， 导致这个首先是这个肌肉的劳损， 嗯。 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一个比喻啊，说这个腰椎啊，这个骨头啊，大梁骨啊， 嗯， 是那个房子那个房梁，那么它需要有什么呢？大家知道盖房子，你有光有钢筋还不行， 嗯， 你得有水泥。 嗯， 是吧？那么脊柱两侧的肌肉就是水泥， 嗯 啊，那么我们说一开始的时候它都是水泥出问题了， 嗯， 就是软组织的， 嗯， 哎，这个结构没有改变，但是长期的这种软组织的问题牵拉， 嗯， 对吧？向一个方向受力，比如说侧弯啊，那么我们就见到我说这个曾经有一个女生啊，她这个脊柱侧弯， 嗯 啊，就问她， 嗯。 他就这么讲说这个坐往沙发上一窝 就是斜的 啊，对，怎么坐的，嗯，怎么舒服， 家里的电视在某一个位置，很多人躺的时候脑袋还习惯了老冲的一边， 对， 所以他永远是那个姿势，这久了以后是不好，嗯， 一个是沙发，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席梦思、 哎，对对， 就是这个软床 、嗯， 因为什么，我们讲啊，你睡眠的时候啊，实际上我们人这个是处于一个休息状态， 对 对, 对， 但是如果你这个床比较软， 嗯， 那么在重力作用下，因为它人体本身不同部位它的重量不一样， 嗯嗯嗯， 那么它比如说你在你这个侧着躺着的时候， 嗯， 那么它臀部这个支撑比较力量比较大， 嗯， 对吧？然后呢，你肚子，我们说啊，它比较沉， 嗯， 因为现在我们说这个人呢，这个这个大腹便便的很多， 嗯， 那么在它的作用下呢，这个脊柱就会被牵拉， 嗯， 哎，那么所以说有的人说睡醒觉了以后早上起来腰酸， 对，越睡越累，嗯， 这就说明啊有问题了， 嗯， 就是因为就说啊。你这个本来原本是应该处于一个放松休息的状态下， 嗯， 它处于一个牵拉紧张的状态。 好的，这里是 AM92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的百姓健康大讲堂节目。咱们今天呢请到的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白新华教授，给我们讲解中医针灸的知识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是讲的中医针灸，今天讲的这一部分呢是中医针灸当中十二经脉里的足太阳膀胱经啊。我们讲每一部分呢都是按循行，就是这条经脉走过的路线，然后呢病后就是这些路线当中可能涉及到的病来讲的。现在讲到的是足太阳膀胱经的病后，休息一下，继续讲一下足太阳膀胱经其他的一些病后。 健康是什么？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我们才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诺言。 健康是一种守护，失去健康，我们将没有能力呵护我们的亲人以及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 健康是一种均衡，恰当比例的休闲与工作，完美搭配的严谨与幽默，这些都能让我们的生命充满活力。 健康是一种选择，一种关于生命以及生活方式的选择。当你选择了某一种健康方式，你就选择了某种可能的健康结果。 AM92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用专业的声音告诉您健康选择的密码。百姓健康大讲堂，让我们一起从爱健康开始，学会爱家爱自己。 好，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回到 AM92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爱家广播的百姓健康大讲堂节目。继续请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白新华教授，讲解有关十二经脉当中的足太阳膀胱经的病后。嗯，这是一部分病后哈。嗯， 但是在我们说在这个后背这一块啊， 嗯， 我们刚才讲这些啊，实际上这都是外面的病。 嗯， 但是我们说膀胱经啊，它是可以治疗里面的病， 可以治 五脏六腑的病 啊、 哦，五脏六腑的病， 嗯嗯， 哪些穴位呢？主要就是在后背这些穴位，因为后背这些穴位啊，我们前面不讲，它也叫背腧穴，是吧？那么后面这些为什么能治呢？ 嗯， 这和它的穴位的位置有关系。我们讲穴位的作用啊，一方面和这个经脉循行有关， 嗯， 另一方面呢，也和它的位置、就是、 有关， 就是它在哪儿，它就治哪儿的病， 嗯嗯 嗯。嗯，所以呢你看后背啊，膀胱经总共67个穴， 嗯嗯， 那么它在后背啊，从第一胸椎往下数啊， 嗯， 每一个这个下面都有穴位， 嗯 啊，这些穴位啊，那么我们可以我们说它的治疗呢主要是治疗什么，一个当然就是这种局部的，比如说肩背啊、 嗯、 腰啊， 嗯 这些，同时也治疗内脏病。那么这个内脏就是我们讲五脏六腑， 嗯嗯嗯 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它在这个地方。 嗯嗯， 举个例子说，在上背部的穴位，它离肺脏近，对吧？因为肺脏就在里面。 嗯嗯， 这个离心脏也近，它能治疗心肺的病。那么这个很简单，我们刚才讲说，你从颈椎从胸椎、 嗯、 第一胸椎开始 往下走，嗯， 这不是21椎吗？那么21椎呢，我们又把它分成三份， 嗯， 上七椎、中七椎。 下 脊椎，上脊椎就是从胸一到胸七，那么这个对应的是谁呢？上焦， 上焦 就胸七这个地方啊是膈肌，上焦、 嗯、 心肺、 嗯。 那现在好了，假如说你有心肺的问题， 嗯、 咳嗽、喘、冠心病、心绞痛、心脏的问题，你就在上脊椎这个地方，从第一胸椎到第七胸椎， 嗯， 膀胱经， 嗯 啊，你用一个简单办法刮痧， 嗯。 也可以拔罐啊， 嗯嗯， 因为刮痧那个面积比较大，就是你咳嗽喘，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不需要讲具体的穴位啊， 嗯， 你就在后背这个地方，上背部， 就上背部， 对， 嗯， 你不要怕刮错了，因为我们讲这个穴位啊，它好就好在哪儿呢？你刮错了也没关系， 嗯 啊，它不像药， 嗯， 说药物你吃错了不行，是吧？ 对对对。 那么这种面积比较大的这种刮，啊，比如说举例说这个人咳嗽喘， 嗯， 感冒引起的也好，或者慢性支气管炎也好， 嗯， 过敏性哮喘也好。你就用这个方法，这是上焦、啊、 嗯， 那么中焦呢是从胸八第八胸椎， 嗯 啊，到第二腰椎， 嗯， 这叫中脊椎， 嗯 啊，当然大家可能对这个说我找不着第几胸椎， 嗯， 我看也没关系， 嗯 啊，你可以面积大一点啊， 嗯嗯， 就是你说这个他是咳嗽喘，你挂到第八胸椎、第九胸椎也 没 问题， 没事。嗯。 那么这个中脊椎呢，对应的是中焦，中焦主要是肝胆脾胃，也就是说你胃不好，对吧？慢性胃炎啊，这个什么，比如说这种这个胃食管反流啊，或者是我就是一个胃胀、胃疼、胃痉挛，啊，或者是肝胆的病，你就在这个中脊椎，挂痧啊，这个痧呢一定我们说啊，面积可以大一点，这是中焦的问题。然后呢就是下焦， 下焦 是从第三腰椎到第四骶椎，也是七个，到这个腰底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啊是下焦，下焦的里面就对应的什么呢，就是这个肾啊、膀胱 啊、 泌尿，一个是泌尿，另外一个 生殖、 在女性 妇科 月经啊，是吧，这些包括这个比如说这个子宫肌瘤啊，这些这个盆腔炎啊，它都在下焦、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你用刮痧就可以，那么也就是说啊，我们说啊，你根据这个三焦，就是说它的病大致的位置，你来确定这个治疗的这个部位。这个应该说呢，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都可以掌握的啊，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应该讲啊，是很有效的办法。如果说你急性病的话呢，我们说可能，你做这种这个。刮一两次就没有问题，就可能改善。如果是一个慢性的，我建议你啊，定期的。 定期。 对。我们说现在刮痧啊，如果你去这个养生馆呐、啊，可能这个费用还比较高。你去医院呢，可能说你没时间。对吧？有的人上班。那么你就在家里面。 就在家就可以刮痧。 对，在家里面。这个呢，我们说啊，你可以比如说慢性病啊，你一周刮两次或一次。都可以。如果你能够坚持，比如说举个例子说三个月啊或者半年，这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坚持，你不能因为说我刮两次以后没有感觉我就不刮了。 一定要坚持下。的确是这样的，我们有时候在生活当中会听说，哎，某某地方扎针非常的神，我们有什么什么病去了扎了一两次就好了。好，其实这样的情况是有，但是比较少。所有的非药物疗法呢，其实坚持一段呢还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像刮痧啊等等的这样一些方法呢，坚持一段的这种保健，坚持一段的治疗呢，可能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好，有朋友就询问说，哎，我们怎么跟白新华教授学习或者说交流呢？您可以通过任何一种检索方式，检索北京中医药大学白新华，或者中医白新华、针灸白新华都可以啊。白色的白，高兴的兴，中华的华，这样的话呢，可以通过博客和白教授联系互动，探讨一些中医针灸、中医文化方面的一些话题。好，另外还是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在我们的针灸讲座过程当中，经脉讲座过程当中，如果您能够找到一个经脉穴位图来学习了解的话呢，更方便一些。有一些朋友说，前边的我没有听到怎么办？好，可以通过呢听听 FM， 这是手机的一个客户端，或者是上网北京广播网去查找我们之前的节目，大部分呢是在国庆节以及之后的双休日和星期五周末这三天，我们是按照十二经脉这样一个顺序来讲的，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和白新华教授呢一起学习有关中医针灸的知识。好，再次的感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白新华教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百姓健康大讲堂，继续为您安排全科医学知识，接下来欢迎收听爱家广播的家里家外节目。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如何是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要爱的英雄。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